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有听众朋友咧写电邮入嚟咧，同我哋讲咧，喂，一集30分钟讲一个作家，唔系好够喉。 咁其实我自己都系咁谂嘅。咁但系我哋个节目名叫做遇见文学啊嘛，即系你遇见一个朋友嘅时候喺街度，你都唔会同佢可以有太长时间嘅相遇。咁呢个相遇系一种缘分嚟嘅，而且系好开心嘅。咁但系你之后你再想多啲了解个朋友咧，你都要自己打电话俾佢啊，再约佢出嚟，再慢慢倾。咁我哋都係想呢，大家即係如果聽到對於呢啲作家感興趣嘅話，咁大家就主動啲啦，即係去圖書館啦、書店啦，再進一步深入咁去了解呢啲作家同埋作品嘅。 咁事不宜遲啦，咁即刻就介紹我哋今集會講嘅呢一位作家啦，好唔好啊？今集我哋會介紹邊一位作家呢？ 好啊，我哋就係介紹陳冠中啊，上年香港書展嘅年度作家，咁呢就可以見到佢係即係喺香港作家裏面都有一定嘅代表性啦。咁而佢嘅身份都幾特別嘅，即係一般人呢未必覺得佢係即係一個完整嘅作家身份。點樣講呢，就係佢有好多其他嘅身份嘅，譬如話佢係香港好重要嘅一本雜誌《號外》嘅創辦人之一啦。咁另外兩位呢就係邱世文同埋鄧小雨，咁佢哋一齊呢去創辦呢本《號外》雜誌。咁當年呢本雜誌嗰個影響啦，或者佢喺美術上、文化上嗰個傳遞出嗰種 Yuppies 嘅世界，即係我哋 Yuppies 呢個字 Yuppies 所謂嘅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即係年輕嘅城市裏面嘅專業人士，咁嗰種嘅口味啦，或者《號外》裏面所講嘅生活有熱愛呢一種嘅精神啦。咁喺佢嘅其他工作裏面，我哋都會見到陳冠中的確係有好多其他嘅即係身份，譬如話電影嘅監製啦，或者係環保嘅即係組織裏面嘅好重要嘅一個策劃人啦咁樣。咁所以佢唔會俾我哋覺得係一個純粹嘅文學作家。咁事實上佢自己所講啦，真正去開始有系統地寫小說咧，都係比較遲嘅事嚟嘅。咁我哋今日打算細讀嘅作品啦，《什麼都沒有發生》咧，就係寫喺90年代尾嘅，98年左右咁。咁而佢自己去即係寫小說嘅話咧，就其實佢早年都有寫過，即係一篇叫做《太陽高的夢》啦，咁咧就係收錄喺《香港三部曲》。咁《太陽高的夢》，太陽高係咩嚟嘅？其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太陽油啦。咁啊，當年叫《太陽高》，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大概70年代嘅作品嚟嘅。咁就係一個好新鮮嘅事物嚟嘅，就係講一啲都算係幾有錢嘅階級啦，或者有閒階級嘅人，即係去淺水灣曬太陽，然之後好多聯想，或者佢碰到啲咩人啊咁樣，加埋《什麼都沒有發生》，再加埋2000年之後嘅即係一篇叫《金都茶餐廳》。咁茶餐廳又係好有香港代表性嘅篇。即係個地方啦，咁就即係出版社命名為香港三部曲啦。但我相信佢寫嘅時候，尤其是佢寫《太陽高的夢》嘅時候，係冇諗過 冇咁嘅規劃， 係啦，建構一個咁宏大叫香港三部曲嘅事。咁事實上呢篇即係《什麼都沒有發生》啦，99年出版嘅，即係呢本小說係一個中篇小說。咁佢嗰種態度咧都係差唔多嘅，即、就、係、是、我諗就係、是、話我哋唔係下下都需要一啲好宏大嘅口號啊，或者係要記錄香港百年沧桑啊，呢一种嘅意识啊，先至去创作文学嘅。咁可能文學裏面嘅世界或者係更加貼近我哋生活或者人生嘅模式呢，往往係什麼都沒有發生。咁但係呢個什麼都沒有發生呢，其實我又覺得唔係一種好消極嘅態度，即係話人一世其實乜都冇發生咁就過咗㗎啦咁樣。佢而係令我哋去反思，我哋係咪真係什麼都沒有發生呢，或者在什麼都沒有發生裏面，我們留下了什麼呢？我們會不會有些遺憾呢？ 趁在未知道或者是未他真正变成遗憾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及早了解这件事的本质呢？这样就是这篇小说我为什么会想他细读呢，我就是觉得他是在三篇之中，就是说个香港三部曲之中是我觉得写得比较完整，还有这个想法是很代表到香港人的一些处境。 嗯，其实之前呢黄念欣都讲过，就是要理解一个文学作品，知道个作家的生平，可能对于个作品的理解会更加深，但其实这个不是即单一的方法去理解一个作家，其实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去理解作家的，是不是？ 是啊，譬如看他的作品，虽然我们今天讲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呢陈冠中近年呢都有很多重要的小说发表了的，包括呢就是2011年发表的这个盛世，还有就是13年刚刚发表的裸命，裸就是赤裸的裸，命就是生命的命。咁先讲盛世啦，盛世佢其实都反映咗陈冠中近年嘅一个状态，就係佢喺北京工作，咁亦都接触到好多中国而家最新嘅发展啦，无论文化界嘅发展啦，政界、商业界等等嘅最新发展。佢就唔係要全面咁样全景观去写呢个中国，或者好写实地要记录今日嘅中国，而係佢用一个想象式嘅小说。佢当时写嘅係即是2010年左右咁样啦，我諗下。咁但係佢呢个盛世嘅背景係2013年嘅。换言之呢，我觉得几特别嘅。即係如果俾我要写一个未来嘅小说，我梗係有咁远写咁远啦。即係想写啲太空式嘅科幻嘅小说啦。但係佢就写一个三四年之后嘅未来小说。咁有好多嘅特别嘅猜测啦。我记得当时好多人讨论，就係话佢小说里面就讲话，哦，原来喺嗰陣时呢嘅中国已经係收购咗星巴克啦，咁样咁咧就，所以咧星巴克咧就会出咗啲龙眼杞子味嘅 latte 咁样。咁啊呢个咖啡点解有龙眼味咧？咁即系可以见到啦，中国嘅嗰个渗入嗰个全球企业里边咧嘅无孔不入，系啦，咁样即系唔系净系全球化咗我哋，我哋又反过嚟中国又全球化翻世界咁样。咁呢种嘅联想，咁我哋2013年过去啫，都未发生，但系有好多相似嘅感觉，我哋都会觉得系噶啦吓。即系譬如话，可能睇一啲国际性嘅球赛啊，而家大家见到啲国际巨星球员，咁可能都有啲中国嘅赞助商嘅名 字 写喺，系啦，写喺佢嘅球衣上啊，或者在广告版上，即系我觉得佢嘅预言都几准确啦，同埋喺小说里边呈现嘅世界系几有呢、這个即系说明嘅能力。咁佢就系写到即系当时中国嘅文化界嘅一件事吓，咁同埋佢系影响到当时嘅即系中国人。咁佢就系虚构嘅吓，咁就话唔知点解大家都好似唔记得咗某一年某一个月嘅记忆咁样少咗吓，咁然之后大家去就话你记唔记得？咁就好多人都唔记得。空白咗，咁但係就有啲人又唔係完全唔记得喎，咁就佢哋就组织起嚟联系起嚟，就話點樣去從一啲被毁滅咗嘅档案啊，或者报纸啊、人啊嘅记忆呢去重组返。咁我哋可当然有好多联想，即係話可能一个国家里面有好多发生嘅事，我哋未必都咁想记得嘅。呢个嘅即係虚构嘅小说，咁当然你想象到呢，佢係唔可以喺中国出版嘅。咁陈冠中嘅即係盛世啦同埋裸命啦都未係可以喺中国出版嘅。咁我哋香港好幸福啦，可以即係睇到或者係有呢个作家去写呢一种嘅小说。咁另一本裸命呢就都係好敏感嘅，即係西藏同埋北京嘅问题囉。咁就係讲一个藏族嘅青年同一个汉族嘅女子商人，即係一个嘅故事。咁就係一个有钱嘅女人同一个佢做生意去西藏做生意嘅时候，即係同一个当地嘅藏族青年嘅爱情故事，可以咁睇啦。咁但係里面当然有好多唔公平嘅文化唔对等嘅地方啦，或者年龄上面嘅唔对等啦，咁但係更重要嘅经济上面嘅问题呀等等。咁然后呢个藏族青年就后来又想去北京发展，咁但係又见到北京嘅好多譬如维稳嘅情况呀，或者是很多问题这样。咁所以即这篇小说也有一定的敏感性。即正正在陈冠中不是写香港的时候，我们 可能最見到佢嘅香港作家嘅特性，就係佢可以寫一啲內地作家未必會咁樣去處理嘅議題咯。咁但係今日我哋要細讀嘅作品咧，就係一個香港背景嘅作品嚟嘅，而且好香港添嚇。裏邊嘅人啦，即係處事嘅反應啦，或者係講緊嘅九十年代嘅香港咧，都即係令我哋有好多懷念或者反思。 好，而家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我哋再細讀陳冠中嘅作品《什麼都沒有發生》。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就預告咗咧，其實我哋會細讀嘅作品咧，就叫做《什麼都沒有發生》。呢一個故事係同香港人係好有密切嘅關係，係咪啊？ 係啊，因為佢嘅作者陳冠中咧，就係一個經常去探討或者去思考乜嘢係香港人啊，或者係佢嘅一代嘅香港人，或者佢之後一代嘅香港人係一啲點樣嘅特性啦嚇，或者係我哋嘅心態啊，同埋即係同呢個地方嘅關係咁樣。咁《什麼都沒有發生》咧，係1999年出版嘅一個作品啦，咁就回歸之後嘅小説嚟嘅。小説一開頭咧，其實就係即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去開頭嚇，即係講喺香港回歸中國1周年之後嘅一日，咁有一個香港商人張德志就喺台灣咧就被一個追擊手殺咗咁樣，不明不白嘅死去。然之後呢個人張德志就話喺另一個世界裏邊，我希望為我咁樣嘅一個人寫下一個句號。即係好似係一個已經死去嘅人咧，去回顧翻佢自己嘅一生。咁啊，佢係一個香港人啦，咁樣嚇。即係呢個回顧嘅故事咧，就係咁樣開始。咁但係佢個書名又叫做《什麼都沒有發生》。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讀文學其實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讀個標題嚇，或者係你篇名題目。什麼都沒有發生意味住乜嘢咧？就係、是。本来应该有啲嘢系发生嘅吓，咁但系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呢个系其中一样嘅解释啦吓。咁如果我哋睇呢一本书嘅出版年份吓，1999年啦，加埋佢喺小说开头嘅时候煞有介事咁讲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吓，咁我哋会联想到其实香港回归之前咧系有一段即系几年间嘅时间啊，90年代末咧系有呢个所谓嘅香港热嘅，即系有好多人会希望去写翻一啲香港历史啊。或者在文學作品裏面呈現翻昔日的香港又好，或者是而家呢一刻香港人的心態，或者是想整理翻過去的香港的故事。呢、這個香港熱咧，令到好多人研究香港啦，甚至乎內地啊其他地方的人咧都會好關注香港。咁但係回歸之後點樣呢？陳冠中，我覺得佢呢篇小説就去問一個問題嚇，即係回歸之後，我哋係咪有好多驚天動地的變化咧？咁樣其實。回歸中國之後嗰一年是1周年了，什麼都沒有發生，只是不痛不癢無關重要的一個香港商人在台灣不明不白地死了。咁所以咧，佢其實係去反省緊，即係回歸後嘅嗰個好似一個反高潮嘅一個，即係香港城市一個狀況咁樣。咁我哋先講下呢個即係張德志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咁喺講之前，係咪我哋要聽翻一個片段先？ 係啦，不如我哋咧就俾啲聽眾聽下嗰個片段先。 嚇，咁就係《什麼都沒有發生》裏邊嘅小説嘅開頭嚇，就係、是、張德志佢點樣去開始佢回憶一生咧？ 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那天，我午后起床，确定一下自己身在台北，开始了应该没有什么发生的一天，没有要做的事，没有想做的事，没有约会，没有压力，没有对自己或他人的承诺，心情说不上好坏，没有事情可以影响我的心情，在我悉心安排下，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就算发生什么，我也不在乎。到了这个境界，我承认是我的一项成就，几乎用了一生才换回来的自由。晚饭后，我发觉自己被送往医院，说不定有生命危险。本来这样的时刻，正好证明我一生的安排是对的，无牵无挂，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最适合随时死亡。 可是白天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主意，颇自鸣得意。只需要回香港一次，花两天时间就办好。可是现在没来得及安排，就出现状况。那主意却在我脑中不肯消失，加上倒在地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两件琐事：我的700瓶红酒和6只镶钻黄金表。我发觉我的人生安排不如自己想象中干净，说不上是遗憾，甚至算不上是未了愿。只是本来可以干干净净的死亡，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和两件未处理的琐事，令意识尚未完全消失的脑海没有办法安静。我有过两次接近死亡的经验。第一次其实不会死，但当时年纪小，在没有旁人指导下，我以为我会死。第二次在非洲奈及利亚，是真的会死。那子弹是冲着我的头而来，还是故意射不中，我永远不会知道。事情发生太快，死原来可以很突然，也可以很突然知道自己活着，真的是一线之差。两次的经验并没有让我学会死亡，我完全被不错主意和两件琐事控制，他们在我快消失的意识中转来转去，像一群盯上了我的苍蝇，绕着我耳朵打圈。 咁听咗陈冠中嘅作品《什么都没有发生》嘅一个开头啦，咁我哋就听到啦，其实呢一个主角张德志咧，话佢嘅经历都几奇情，呢一个系一个佢临死前嘅一个回光返照，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系嘅，吓，即系佢最后喺呢个人间之后咧，佢就想即系去记录自己嘅故事啦，咁样。咁佢一个点样嘅人咧？咁头先我讲过，陈冠中系好明白香港人，或者系佢好有意识去思考乜嘢系香港人。咁張德志咧就係一個點樣嘅香港人咧？佢係四海為家嘅，即係如果你問張德志你嘅職業係乜嘢咧，佢講唔到俾你聽係乜嘢，因為、就是、 難怪我都唔知 係 乜嘢。睇完之後 係淨係知佢俾人殺咗，或者係個商人咁樣。咁但係咧，佢係一個專業嘅經理人嚟嘅，其實就係佢幫人哋去做唔同嘅計劃，譬如話你想去開發一個新嘅地方，係開一個 resort 即係一個度假勝地，咁佢就幫你搞掂曬啲周邊嘅問題。譬如話你去到嗰度，可能會有人阻撓你啊，或者係裏面嘅政治啊、環境啊、條約唔搞得掂啊，咁佢都好似乜都識咁樣咧，就去搞掂曬咁樣。即係小説裏面佢冇詳細講佢工作嘅細節嘅，咁但係就係一個專業經理人。咁而佢做完呢啲嘢之後咧，就會走噶啦。即係話你起完嗰個酒店之後，有啲咩問題啊，佢唔會理噶啦。佢就係幫你完成嚇，即係你要指定嘅目標。咁然後就離開，就攞咗佢嘅好豐厚嘅報酬。咁而且佢係一個即係生活品味享受追求得好高嘅人。咁頭先我哋講過，陳冠中佢係《號外雜誌》嘅創辦人啦。如果你睇過《號外雜誌》裏邊，即係話哇，即係花花世界啊，即係裏邊嘅各種高端嘅生活品味嘅產品之後咧，我哋都會明白，其實我哋香港人都即係認識唔少呢啲嘢啦。未必個個人都會用嚇，但係都會明白呢一面。咁張德志都係好識得即係享受生活嘅人，而且咧佢感情上咧同佢工作上都好似嘅，就係處處留情嚇，即係佢做好多唔同嘅策劃，其實感情都有唔同嘅對象。但是他都是喜歡一種專業的感情，專業的感情是什麼呢？就可能是金錢換來的一些感情關係，他就從來沒有定下來的意思。但是在剛才小說開頭的時候，他整本書裡面唯一一段我們稱得上是感情描寫的，就是他在80年代就認識一個在內地移居來香港的女子，叫沈英傑。咁佢同佢就喺超級市場認識，咁沈英傑同埋佢嘅朋友桑亞咧，就喺超級市場遇到啲麻煩，咁啊張德志幫我哋解決咗之後，就話一齊坐低飲杯咖啡啦咁樣，咁佢哋就開展咗一段霧水情緣，就係張德志同沈英傑。咁啊幾日後，其實呢段霧水情緣就結束啦。咁啊張德志就同阿沈英傑講話，我係行船嘅，所以我要上翻船啦。咁佢又冇留低地址，又冇講過任何承諾，甚至乎張德志好自豪地話：我連愛呢個字我都冇講過，我就走咗啦。咁啊，沈英傑都係一個幾明事理嘅女人，咁佢就亦都冇即係各種嘅勾留啊，要佢點樣承諾啊咁樣。咁如是者咧，呢本小説就好奇怪，一句都冇再提沈英傑啦。 咁其實即係呢個幾符合某一種現實嘅，雖然呢個幾悲哀現實，有啲可能有啲男性係佢唔記得咗，你就真係完全喺個腦裏邊唔記得㗎啦咁。咁但係佢畢竟係一本小説嚇，咁佢一路開展去講佢點樣去即係工作啊，或者佢工作上遇到嘅問題啊、死對頭啊、教佢做嘢嘅一個英國人啊、托圖啊等等。咁啊，好多工作上問題之後咧，喺小説最後咧就係佢係見翻沈英傑。不是見翻，係話佢知道翻沈英傑嘅下落。咁個原因就係佢有一日喺街嗰度咧，就見到十幾年後啦，就係見到沈英傑嘅朋友桑亞，咁都係一個內地移居香港嘅女子嚟。咁但係佢就係同沈英傑好唔同，不斷向上爬咁樣咧，就已經成為一座貴婦啦。咁佢喺中環見到佢之後咧，桑亞乜都冇講，淨係將一啖嘅口水吐咗落阿張德志對皮鞋上邊，咁啊走咗。咁張德志有少少奇怪啦，就話點解佢會咁嬲我嘅咧？嚇，當年我都幫過佢忙嘅喎，咁樣。咁佢會唔會即係沈英傑喺呢十幾年裏邊唔知發生咗啲咩事？咁佢就揾私家偵探去查阿沈英傑。咁最後咧就發現嚇，可能聰明嘅讀者你都會估到啦，就係沈英傑咧同佢唔係什麼都沒有發生嘅嚇，佢哋咧就係原來有一個細路仔嚇，即係呢段霧水情緣之後咧，沈英傑有咗佢個仔。咁點解佢知道係佢個仔咧？因為呢個細路仔咧嘅名就叫做沈章嚇，就跟沈英傑嘅姓，但係咧就用咗張德志嘅姓作為名咁樣。咁但係呢個小説亦都冇好濫情咁樣去講咧，張德志即刻去相應啊，或者一家團聚，而係佢淨係話我一見呢個仔咧我就冇興趣嚇，即係話我一定同佢溝通唔到。不過我有個計劃嚇，就係、話希望咧儲一筆錢，然之後咧就係為佢做一個教育基金。如果呢個仔最後咧係考到任何一間美國常春藤大學咧，佢就可以承繼呢筆錢啦。咁最後佢就好自鳴得意啦，覺得好有創意、好有意義嘅呢個計劃，就希望去實行嘅時候咧，佢就喺台灣即係遇到襲擊死咗啦。咁佢話我死唔緊要，但係我好似有一個遺憾，即係呢個咁有創意嘅計劃咧，冇辦法幫到呢個細路仔啦。咁樣佢唔叫自己嘅仔嚇，佢話幫到呢個細路仔，咁就完結咗。咁其實成篇小説什麼都沒有發生係。我哋第一可以從張德志嘅性格睇到，我哋香港人經常自豪或者係被認為有嘅一啲特徵，就係專業啦、好爽快啦、做事有效率啦，或者係以即係幾年前龍應台所講嘅中環價值嚇，我哋好容易會得到好大嘅利益嚇，而且我哋有好多遊戲規則，呢啲規則咧我哋都好娴熟噶啦，咁所以香港嘅成功大概都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同張德志一樣去諗下。好啦，你處處都係不帶感情嘅，無論工作又好，生命都好。如果係咁嘅時候，呢種專業性最後你會唔會付出代價呢？咁呢個就值得我哋留翻，即係俾讀者去思考啦。就係話張德志到死嘅時候，其實雖然佢冇好濫情話我好人生好遺憾，但係我哋覺得佢係咪完全無憾咁樣去離開呢？明顯就唔係嘅，佢有啲嘢係未放低。咁其實陳冠中都令我哋諗，究竟我哋香港人所自豪嘅各種有效率嘅生存方式，係咪有啲時候需要靜落嚟去諗下嚇？我哋係咪真係希望什麼都沒有發生咁樣就過我哋嘅人生呢？還是係我哋應該有另一種嘅方式咧？咁 咁如果想了解香港同埋香港人嘅心態嘅話咧，不妨就睇一睇陳冠中嘅作品，甚至乎咧就去睇一睇啦佢呢一部作品《什麼都沒有發生》。咁下個星期嘅遇見文學，星期日晚嘅八點半鐘再同大家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